办？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嘿，星期三，旅行不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和规划，也许只是某一个偶然，让你对一个地方心驰神往。不用纠结，不用犹豫，让我们轻装上阵，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喽。新准备的这首 Rachel 非常的厉害，去纽约录制并制作的，请来了美国鬼才音乐人 Kate Start 编曲，混音部分呢更是特别找来了曾经为 Mariah Carey 和 J-Lo 制作的金牌录音师跨刀制作。极具爆发力的一首歌曲 Rachel， 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在八卦说，诶，这个 Rachel 到底是谁，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才让他写出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呢，当事人金志文当然是站出来说话了。金志文说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Rachel， 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更像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立和陪伴。 Rachel 可以是敌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另外一个自己。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个充满力量的 Rachel。 本周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了菲律宾的杜马盖蒂和薄荷岛，今天我们依然前往菲律宾。有人说呢，去了这里不用再看海了，也有人说这里是海上的乌托邦。这是哪里呢？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图片，猜一下地点。下面这位歌手同样来自于菲律宾，他被称为是菲律宾的方大同，你感受一下咯。 Pretty young thing doing that dance, please just take my hand. I just happened to pass by you with a couple friends right by your table. Maybe you're willing and able to share a tune with me, cause I have seen other ladies all throughout the night with their mini skirts, 4-inch heels, talking to 10 guys. See, I ain't with that. I just want to maybe kick back, and lady, we can chill as we take 2 steps left and we take 2 steps right, and we can slap upJust do it all night, and you can groove with me as I groove with you. We're just grooving toget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dance floor. Looking all fly in that dress, hands down, you're the freshest. Pretty young thing doing that dance, we just need to keep this going. Shots of Patron are kind of flowing throughout my body, and I'm feeling all good. Maybe we should sit down for a minute and catch our breath, have a conversation while we're at it, and sit back. Then I take your hand as we get back to what we do, and we take 2 steps left, and we take 2 steps right, and we can snap our fingers and just do it all night, and you can groove with me as I groove with you. We're just grooving toget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dance floor. 2 steps left, and we take 2 steps right, and we can snap our fingers and just do it all night, and you can groove with me as I groove with you.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Greening。 看到美景会像歌里唱的一样，在美丽的地方遇到美丽的人，都会让你忍不住的律动摇摆起来， Grooving。 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 Jeff Bennett， 刚才我们说到了他被称为是菲律宾的方大同，不知道各位觉得像不像？我个人觉得要比方大同要更温柔一些。Jeff Bennett 呢是菲律宾籍的美国歌手、制作人，他的声音呢，包括他的音乐风格呢，都是 R&B 这样的一个风格。如果你喜欢他的声音的话，不妨上网搜一搜他其他的作品。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菲律宾的科伦岛。科伦岛呢是菲律宾仅剩的生态处女地了，很多朋友呢都没有去过，但是呢，你一定是曾经在某张明信片或者是某本摄影集上见过这里的一些美景。 其中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北部布桑加岛东南沿海的科伦岛呢，更是集结了巴拉望的美好。科伦岛曾经被福布斯杂志誉为世界上十大潜水景点之一，这里的海域拥有着绝美的珊瑚聚集区，有高达600种以上的珊瑚品种，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神秘的战争沉船，以及美丽的鱿鱼，奇异的海底环境。在这里呢，你常常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美景，而这些美景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突然间忘记，哎，此时此刻我身处哪里呢？ 看着我你在想什么，吃着吃着却觉得不饱也不饿，看着你空白的表情，看着你那双不洗不臭的眼睛，哦，闭上下是早已错过了的落叶，哦，你抬起头无力的叹一口气，哦，你在哪里，你是否还不愿离开昨天，渴望的那片海，怎么现在双眼里已没有人在，只剩一个空壳，你问我的无奈，你是否还一直希望站在昨天的月台，现在说服不如藏在怀里的那个未来，也许以后继续不知不觉地游走，当眼在风景都掠过以后才爱上回头， 这首哪里是岑宁儿在2008年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写的是那类白日梦症候群这类人群。这类人群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常常会忘记自己所处的环境，只活在自己想象当中的安乐世界当中，逃避现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应该更懂这首歌吧。 该说的都不能说了，哭着哭着我们就这样心 岑宁儿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作为创作歌手他也确实有很多的不错的作品，比如说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哪里就收录在他2015年的专辑 Here 当中。 最近岑宁儿这个名字呢开始被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或许是因为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的那首插曲《追光者》。如果你喜欢这个声音的话，不妨多听一听他的作品，还是挺不错的。真的置身在美景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出神儿，似乎也不记得这是哪里，只觉得太美好了。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科伦岛。来到科伦岛，首先我们要去的是凯央根湖。凯央根湖呢也叫做镜湖，这里是菲律宾的国湖，有着菲律宾最干净的湖这样的美誉。你曾经应该会不经意的看到那些科隆岛的摄影作品，十有八九拍摄的就是凯央根湖。凯央根湖四周环绕着喀斯特峰林，海水就像水晶般清澈，它是咸水湖，这里能够让你漂浮在水面，一边游动一边悠哉的享受着阳光。 You are my sunshine, my beautiful sunshine.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Just the other night, it happened again. As I was trying to get some sleep in, I thought I heard you call my name. I thought I saw you looking down in my eye. I woke up screaming, a hallucination, or keep me from dreaming. I had to hang my 嘿，此时此刻我们在镜湖上。我们一边漂浮在湖面上，一边听着这样的音乐。这首 You Are My Sunshine 是来自于 Chuck Berry 版本的，跟其他歌手版本相比呢，显得更加的洒脱帅气，不是一句肉麻的 You Are My Sunshine， 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 Baby, now you know you told me, yes you did,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me, there would never. 美丽的科伦岛 You are my sunshine。 继续前行，前方我们到达的是双子湖。双子湖顾名思义就是由两个湖组成的，这两个湖呢都是泻湖。两个湖通过小洞口连着，洞外呢是暖水，而洞里面是冷水，看似好像是隔离开的，但其实却是相连的。退潮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经由小通道游进去另一边的湖，而到了涨潮的时候，小通道就会变小，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游过去，或者是借由搭建的梯子越过岩石爬过去。在这里浮潜可以明显感受到水温的冷热变化，仿佛享受着天然的 SPA 一样温暖。不过那种肌肤体感温度忽冷忽热的真实感，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有些过瘾。那种无法骗人的诚实，你会喜欢吗？ 你说我变漂亮了，有一种晴朗的神色，你的微笑当 这块决堤的寂寞，我心疼但没说也不能说，你说你们分开了，为什么我眼睛红了，星星像被风吹得有点摇晃着，你试着牵我手，我躲开了。有时候城市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看最爱的人伤心，整理好久才确定，对自己诚实岂止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有些感动会落地生根的定居，有些快乐是终究得回家的旅行。你的微笑挡这块决堤的寂寞，我心疼但没说也不能说，你说你们分开了，为什么我眼睛红了，星星像被风吹得有点摇晃着，你试着牵我手，我躲开了。和城市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看最爱的人伤心，你的幸福真的不在我这里，你走以后我整理好久才决定，对自己诚实岂止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有些感动会落地生根， 对自己诚实岂止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这是范玮琪的诚实，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菲律宾的科伦岛，这里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所以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这里的一些美图。嘿，各位，科伦岛前方已经下雨了哦。不过在这样美丽的地方，即便下雨也是 set fair to the rain。

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为迎接新年，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即将举办第二届迎新年优秀剧目展演，将从1月19号起在天桥剧场集中上演七部近来恢复的谷子老戏和剧团经典保留剧目。团圆喜庆的《龙凤呈祥》是节日期间最受欢迎的剧目。此次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上演的《龙凤呈祥》，在河北梆子回荆州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京剧《甘露寺》的表演内容，将作为开锣大戏奉献给观众。中国古代悲剧《窦娥冤》则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为艺术理念，是戏剧与时代结合加以改编的典范之作。新编戏《北国佳人》讲述的是河北梆子名伶刘喜奎的传奇故事，不仅由王红玲领衔主演，还邀请到相声演员何云伟加盟。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Hey everybody， 11:33，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是菲律宾科伦岛。 当时几班东西帮你开着门，随进随到陪你逛街，希望你认真。每天别人玩耍，江湖在下冷，围着你的哈士奇，还听他说我笨。我不想读你的脚本，不想让你动我的嘴巴，我不想往身上放线，不想当你的玩陪你烤肉，还进不了门。每天每天吃的是我太迟钝，想做你的情人，可是感觉像光棍。我不想读你的脚本，不想让你动我的嘴巴，我不想往身上放线，不想当你的玩身上绑线，不想当你的玩偶，玩偶，玩偶，哦哦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曲呢叫做《玩偶》，收录在王力宏2008年的专辑《心跳》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作曲，并且是和崔维凯共同作词，王力宏自己演唱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菲律宾科伦岛。到科伦岛大家一定要去的是珊瑚花园，去看珊瑚。这块水域的水下呀，几乎全部覆盖的珊瑚可以说是浮潜的不二去处。数公里长的珊瑚呢是在海底竞相盛放的。比东南亚其他地方更有优势的一点是，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活珊瑚，而且这些活珊瑚离水面都比较近，只有1到2米。你需要的就是一个面镜，然后把头埋进水里，很快就会被水下的世界所深深的吸引。这个时候你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遇到了未来的自己。有一段时间真的很流行说一段话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写过这样的信，如果有的话还记得写的是什么内容吗？我记得我当时真的有很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希望那个时候的自己会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不怀疑会有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 我们说现在的旅行其实是更像行走，在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思考，然后去好好的面对曾经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忽略掉的每一个当下的自己。 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收拾行囊，前方我们到达的是香蕉岛。很浪漫的名字，香蕉岛。香蕉岛最出名的呢是这里的沙滩，而不是大香蕉啊。为什么叫做香蕉岛呢？因为从这个天空当中你俯瞰这个岛屿特别像一个大香蕉，所以这个岛才叫了这个名字。香蕉岛上的草地和沙滩都被修整得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专门为游人安装的休息用的吊床啊椅子呀，如果你走累了在这里面躺一躺，然后看看阳光也是很美好的。当然了，在这里呢各位可以玩沙，可以浮潜，可以休息，可以拍照，可以喝新鲜的椰奶，沐浴在阳光沙滩下，在这里吃一顿午饭，花费一整个完整的下午。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走在日落大道上，不能更惬意了吧。 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透明，看腻了世俗风景。哦，我拒绝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甘心，天地展开双翼。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我继续》。 永不放弃，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的透明，所谓的命运，我仰望。 每个人都会有心理艰难的时候，当然 JJ 林俊杰也有。这首我继续呢，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心路历程非常非常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呢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别人更是无法理解。于是呢他就冷静地记录着自己每一个痛苦艰难的那个当下的自己的样子，这中间他感受着审视着，最后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作品来鼓舞自己，以及鼓舞所有曾经有过那样的痛苦或者是此时此刻正在痛苦的人们，不用难过，不用太灰心丧气，换成这三个字我继续就可以了。来到科伦，我们必去的景点之一呢，下面要去的是塔普亚斯山。塔普亚斯山呢，这里最高海拔有620米左右，有721级的台阶。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呢，科伦岛并不太适合看日出，只适合看日落。来到这里就是看日落的最好去处。下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很复古的一首 Rocking Roll， 来自于彭佳慧。 可是我的 dress code 闪亮水钻玻璃球，灯光探照我，焦距锁定我、oh, Come on let's go， 跳复古痛，跑复古你微笑，跳的我，你跳的我，梦忘的节奏跳得不错，可爱潇洒又风流，要复古痛，要唱歌 这首歌曲叫做心花一朵朵，看到美丽的景色你会心花一朵朵，听到好听带感的歌曲也会心花一朵朵。彭佳慧心花一朵朵，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去年12月29号发行的全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当中。 来到科伦岛当一天渔民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哦。各位可以从当地渔民手中去买一些当日捕捞的新鲜的海产，然后再配合上当地特产的一个小青桔，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做出来专属于当地的一种特色的美食，叫做酸橘汁腌鱼。相信各位可以从每天忙碌的出海打捞，闲暇的时候坐在海边吃着特色美食，望着宁静的海面和远处天空当中的点点星辰，这样的生活当中感受到慢生活的快乐。渔民的生活不被人打扰，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很放松，很惬意，很自在。身上的星星已经亮起来喽，心情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啊，说让夕阳 周杰伦的心情。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也是带大家在旅行中度过了难忘的一天。时间来到了11:55，也希望各位今天的一天都是最难忘的一天。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就是许巍的难忘的一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